第十八集， 孟昭盯着那个小花鼓，关于这个案子的又一个疑点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。 等等，这个小花鼓，案卷上说那个被抢走的女孩九岁，一个九岁女孩会对这种小花鼓感兴趣吗？ 小花鼓， 你可能没见过这种东西，现在应该不常见了。我们小时候这玩意儿比较多，转动摇杆，鼓就会发出声音。这东西应该对很小的孩子才会有吸引力吧？ 你觉得这个小花鼓并不是用来诱骗那个女孩的，而是别有用途？ 只是猜测而已。 陆时琛浏览完所有的照片，把手机还给了孟昭。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 人贩子已经死了，那就只能从他的亲人入手了。虽说二十年前警方已经调查过，这个人贩子只有一个智障的母亲，几乎提供不了任何有效信息，但二十年前没有出现的线索，二十年后未必就找不到。有些线索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浮出水面。我打算再去查查看。 好，我跟你一起。 这次是去外地，很远。 嗯，我知道。 们，先生们，欢迎乘坐高6625次高铁列车。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是盐城东站，祝您旅途愉快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next station is Yancheng Station. 高铁急速驶往盐城方向。 二十年前还没有通高铁的时候，妈妈就坐着绿皮火车往盐城来回好几趟，想要查清农民工陈玉的自杀真相。二十年后，我也坐上通往盐城的列车，想要查清妈妈的死亡真相，而这一切的连接点就是吴佳怡。 他们这一趟要去盐城小河村，这是人贩子张林清的老家。根据案卷显示的信息，张林清的母亲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，几乎无法与人正常沟通。除此之外，这个人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关系。这一趟去盐城，究竟会不会找到有用的线索，孟昭自己也有些拿不准。陆时琛在一旁用 pad 浏览着财经新闻，孟昭跟他一块儿看了一会儿，满屏的单词看得他头疼。 哎，有意思吗？ 工作的事情哪有那么多有意思啊？你觉得破案有意思吗？ 也不能说有意思，算得上有意义吧。说起有意义，二十年前在盐城，你爸打的那场官司也算轰动全国了。他在这里待了八年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带你来过。 陆时琛也转头看向窗外，树木飞速地倒退着。忽然，他脑海之中闪过了一道声音： 你想留在这里上学啊？那妈妈怎么办呀？ 把妈妈也接过来，我们都在这里住下来。 没得到陆时琛的回应，孟昭回头看过去，只见陆时琛的头低垂下来，手指用力地按着太阳穴。意识到陆时琛又犯头疼了，孟昭握着陆时琛的手腕，把他的手拉开，控制着力道帮他揉压着太阳穴。 又头疼了，怎么样，好点没？ 一旁有人侧目看着他们两个人窃窃私语，孟昭顾不上搭理。陆时琛闭上眼睛靠到椅背上。 没事了，我刚刚想起了以前的片段，他应该带我来过盐城。 你爸？ 嗯， 先别想了，总有一天会想起来的。 如果全都想起来，会是什么样子？ 记忆回来了，情感也会随之复苏吧。那一天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也很期待。 女士们，先生们，盐城东站到了，请您准备下车，下次旅行，我们再会。 小河村距离高铁站不远，来之前孟昭查过资料，这个村子因为靠近交通枢纽，在当地发展的还算有模有样。据说在中国，平均每天会有100个村子消失。20年过去了，好在这个小河村还健在，孟昭觉得自己运气挺不错的。按照案卷上记录的地址，孟昭跟陆时琛找到了一处平房。相比周围几户，眼前这座灰白色的低矮平房看上去简陋且破败，铁门的旁边贴着两道春联，从褪色程度来看应该是今年刚贴上的。门大敞着，孟昭抬手拉住门上的铁环敲了两下，里头没有动静，他又往里头走了几步，然后才发现了角落里坐着一个形容落魄的老太太。老太太一头灰发极其凌乱，干瘪的脸上沟沟壑壑，她窝坐在墙角的小板凳上，拿了一块面包在啃。见两个身形高大的男人朝自己靠近，老太太顿时面露惊惧，一把把面包藏到了身后，嘴里头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，似乎在害怕来人抢走自己手中的面包似的。孟昭意识到这老太太似乎很容易受到惊吓，试图让她的情绪平复下来。 您好，请问您是张林的？ 话还没说完，老太太已经慌忙地站起身，佝偻着被迈起小碎步，快步地躲到了里屋里。因为动作慌乱，连屁股下面的小板凳都被带倒了。看上去，这个老太太确实不具备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。孟昭走过去几步，见老太太缩在屋内角落，惊恐地看着他们。他没进屋，只是透过窗户打量了一下屋内的情况。屋内还算整洁，看上去应该是收拾过的。床上零零散散地摆着不少饼干、萨琪玛和面包。就在这时，孟昭的头顶上响起一道浑浊的笑声。 你跟那个傻子说话，他听不懂的。 两个人顺着声音抬头一看，隔壁的平房房顶上站了一位四五十岁的大叔，似乎正在晒东西。 哎，大叔，我们有些事想跟您打听一下，能去您屋里聊聊吗？ 什么事儿啊？ 大叔拿着手里的扫帚，一边整理房顶，一边说： 你们过来吧。 两分钟之后，孟昭和陆时琛进了隔壁的平房，那大叔也从房顶下来，一边掸着自己身上的灰尘，一边问： 哎呀，打听什么呀？ 孟昭走上前，递上自己刚刚半路特地买的一盒烟。 您跟隔壁做邻居挺久了吧？能跟您聊聊隔壁这老太太的情况吗？ 男人接过烟，见是红皮儿的软中华，眼睛一亮。 哟，好烟呐！ 随即语气也更加的热络了一点。 哎，聊他什么呀？他一直就是个傻子，听不懂人话。他说的那些话也没人能听懂。来来来，进来坐吧。 男人说着推门进了屋，孟昭和陆时琛坐在沙发上，男人点了一支烟抽起来。 我也是听我妈说的，几十年前这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是个傻子，不知道怎么跑到我们村来了。隔壁这户家里穷，儿子还是个残废，一直娶不到媳妇儿，就把人给捡回来了。从那时候开始啊，到现在就一直这么疯疯癫癫的，每天除了知道捡垃圾换点钱，别的什么也不会干。 那他男人呢？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 嗨，男人早就死了。年轻的时候生过一个儿子，听村里人说好像是犯了什么事儿也死了，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，也没人管他。 联想到老人屋里的情景，孟昭提出了疑问。 我刚刚从窗外看了一眼，他屋里收拾的还算干净，吃的东西好像也不缺，看上去不像没人管的样子。 也不能算是完全没人管吧。村委会还是会接济的，我们家也看他可怜，平时做了饭也会给他送点。啊，还有个女人， 隔三差五的也会过来给他送点吃的，帮他收拾收拾家。 一个女人。 孟昭立刻意识到这可能会是一个新的线索，他追问道， 这个女人是谁？ 哎呀，不知道跟这老太太什么关系，以前问过人也没说呀，可能是什么远房亲戚吧，不然谁会来管一个傻老太太呢？ 这女人大概多大年纪？ 40岁左右吧。哎，看穿着打扮可挺体面的，应该是城里来的，每次过来都提着东西，嘿，像是挺有钱的。 那她大概多久过来一次？ 那也说不好，10天半个月的。 男人扭头去看墙上挂着的月份牌， 有一阵子没来了，要是照以前的话应该快来了。 行，谢谢您，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了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